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，为你我受冷风吹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今天呢是8月15号，8月15号是日本投降日。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铭记历史，珍爱和平。在1945年的今天，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今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南京各界代表和国际上热爱和平的友好人士举行和平集会，回望历史，共祝和平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不去苦闷散，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恨愁不可消除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死，明白到爱失去

首非常甜蜜的歌啊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啊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。那么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啊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主播推荐以及逛商城来购买你感兴趣的产品。疯狂特购推荐的每一款产品呢，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是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三瓶，有三种不同的口味。京东价格呢是在1080元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售699元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个产品呢，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四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呢在66元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5元一张，非常优惠的价格了。欢迎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就可以购买了。这一首歌来自王杰和叶欢演唱的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》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热情冻结，冷冷风中，你是我胸口永远